It's 4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is, in addition to reviewing the past items for sports, related to Winter Olympics, we're also going to introduce an interview to a former Olympic champion in the field of slalom ski. Larry, slalom ski, 这个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有介绍过，这个项目的名称中文是什么呢？ Slalom, 大回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形象啊，就是你滑雪的时候有一个大回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通过百度搜索一下大回转这个运动项目的详细介绍。 反正听起来就是这个比较刺激啊。 那么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接受访谈的这个运动员，曾经就参加过三次大回转项目的比赛，他来自于加拿大。加拿大那边感觉特别适合冬奥运动啊。诶，壮壮老师，您自己也是在加拿大生活了很久啊。 对，他这边普及的程度非常高。比如说哈，在新年的时候呢，这个庆新年的方式就是一大堆人跑到这个冰场上面去滑冰，然后有现场演奏的音乐去伴奏。然后我观察呢，有90多岁的老头老太夫妻两口子穿着冰鞋在冰上面做出各种花样的姿势，你能想象吗？这么大的岁数还在这个冰上去表演啊，这是他们庆新年的方式、 哦、 而且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所以这种雪，所以像滑冰啊滑雪啊这些冰雪运动在加拿大是老少皆宜的。 就是跟我们骑自行车似的，从小就是滑着冰长大的。然后他工作的场所呢，像渥太华，中间的这个城中间有一条河，冬天冰冻的时候呢，每天大量的人都要从河对岸穿过去，然后去上班，人家就直接穿着冰鞋滑过去 啊。所以冰鞋变成了他的一个 交通工具了， 工具了、啊、 没错。所以你就想特别壮观啊。所以你要真是冰雪运动的话呢，像这个加拿大呢，就是这种比较纬度高的地区一律都特别适合，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嗯， 像中国的东北也是一样，对吧？ 没错没错， 人家就是滑冰滑雪啊，根本就是不在话下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采访，采访的就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顶尖的运动员，他叫做 Mike Janik。 Mike Janik, when he is asked about his retirement and what comes next, he actually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his future plan. But before we learn about his future plan, let's look at what he has done in terms of achievement, athletically speaking, in terms of the career. Three-time Olympian Mike Janik, the leading Canadian slalom skier of his generation and members of the FIS Athletes Commission since... 听上去这个麦克很厉害啊，他总共参加过三次奥林匹克运动会， 而且是这种大回转， 叫 slalom ski 啊。 对，这个运动项目里边呢，就是比较顶级的运动员。他呢，其实获得了这个2012年的赛事 德明茨之后 recently announced plans to retire at the end of the season， 后来就宣布退休了哈。 对，就是本季末就要退役。 The 31-year-old from Whistler BC， BC 是加拿大的一个省哈， from Whistler BC who won bronze at the 2009 FIS Alpine World Ski Championships in France took part in his final Audi FIS Ski World Cup race in March 2014。 2009年的时候，他在法国参加了一个世界滑雪锦标赛，结果呢，当时就获得了铜牌，也就是第三名的好成绩。 哎，他的最后一次的比赛是2014年的3月啊，也是参加了 FIS 世界锦标赛。那么这个赛事其实可以说呢，几年举办一次，几年举办一次，这期间呢，他就是会去做大量的训练保养啊。那么这个 FIS 这个机构呢，就采访他 ，What about your decision to retire？ Did the decision to retire come before the Olympics？ 哎，当时记者就问他了，您这退休的想法是在参加奥运会之前就已经有了吗？然后这个运动员就回答说，I had a break at home before the Olympics, and I just knew it was time. I don't feel like I made the decision. It was just so clear it was the right time. 他怎么说的？ 他说呢，我在家奥运前期，奥运会之前的这段时间呢，在家休养，这个时候我就知道退休的时机，退役的时机已到。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刻意的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只是我当时就非常清楚，这个是最佳的退役时间。It's been incredibly freeing, but I've also been riding a wave of emotions. 他说虽然呢，这个想法意识到之后，马上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就是自由了。 瞬间就解放了。 没错。 Free, 啊。 但是呢，同时呢，我也经过了一番感情的情绪的起伏。你看他用的这个词是I've also been riding a wave of emotions. Ride a wave. 这个 ride 就是骑乘坐的意思。乘坐了一个波浪，一系列的波浪。什么东西的波浪呢？是 emotions, a wave of emotions. 我们知道波浪它是有起有伏的。 对。 所以呢，感情的这种跌宕起伏，起起伏伏，就可以说 a wave of emotions. 对。 然后他又说了 I've been so blessed to live my dream as a World Cup skier. It's been an honor to wear the Canadian Alpine skiing team patch for 14 years. 啊，他说呢，我也同时呢感到很荣幸啊，很幸运，我能够实现自己参加世界杯滑雪赛的这个梦想。说我14年都一直是穿着加拿大队服的服装去出场，这个其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嗯，说到这儿呢，当时的记者又问他 Well, you performed an outstanding second slalom round clocking the fastest time in one of your last World Cup races. How did it feel? 他说呢，你当时呢在这个大回转的比赛之中呢，计时方面已经是最快的了哈。当时你什么感觉呀？啊 ，Well, my second and my last World Cup round felt like total freedom. I was dancing on my skis. I felt like I could do anything I wanted to. It was the feeling that makes you want to race forever.It was special to finish my career with that feeling. 哦，你看这个冰雪运动员哈，原来他就是有那种完全自由解放的感觉。然后他说，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这个雪橇，就是滑雪板上面是在跳舞，穿着这个滑雪板上完全是跳舞的状态。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这种感觉就使得我想把这个比赛永远的进行下去。那带着这种感觉结束我的这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对，我们总感觉运动员比较擅长就是肢体啊运动，不太善言辞，但是你看这个运动员其实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好。 对， 好，那么接下来记者又问他了， After racing for so many years, what comes next? Well, what comes next is a great question. 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呀，各种各样的事儿哈。Well, I've had the pleasure to do this job for the last 15 years, but it involved a lot of travel. So for now, I will enjoy my time at home and enjoying tim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啊，他说，其实呢，在过去的15年里面，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外面比赛啊，到处奔波。所以现在我退役以后呢，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 是不是 好好的去陪陪家人和朋友， 没错， 去享受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I have a foundation that I run with Manny Osborne, which I love doing. So this will be something I'll focus on more. And I also enjoy writing and will spend more time doing that. 啊，同时呢，他还管着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与马尼 Osborne 一起去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也会把工作的重点转像这个基金会，同时我也特别享受写作，这个也是我要再多花一些时间要做的事情上。 嗯，相信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所以完全可以写出一本好的书来哈。 嗯， 可以写作。然后呢，记者又问他 What will you miss most about being a professional skier? 哎，那你退役之后了，你就会特别想念职业的一个滑雪运动员的哪一方面你会特别的思念呢？ The thing I will miss the most about being a professional skier is competing in front of crowds. 哎，我最怀念的那一部分就应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大群人的面前去比赛。I love the feeling of having a great run and coming down to an exciting crowd cheering you on. 啊，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就是比赛呢非常的顺利，同时呢从天空中落下来的时候，面前就是特别兴奋的人群在为你欢呼的这种感觉。The competition has always been exciting. 啊，这个比赛一直都是令人振奋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运动员哈，往往我们就说，哎，你看他们也不怯场，是吧？其实真正的运动员，他在人群里边反而表现得更好，就是越有人看，他就越兴奋，越来精神，然后发挥的就越好，是这么一种感觉。这就是职业运动员这个心理素质哈，所谓的心理素质训练出来的。当然我觉得这些人呢，一个是训练，另外人家可能天生就是越在人前表现得越好。好，那么对于这个运动员的采访啊，使得我们能看一看这个运动员退役之后还有他的比赛的一些感想。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How did you prepare for the time after your skiing career? 啊，就是你滑雪的职业生涯之后你怎么去规划啊剩下的这段时间。 I know my interests and what excites me outside of racingSo I'll be able to find my way to my next career through following these pieces that spark my new dreams. 哎，他说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兴趣，以及除了比赛之外，什么东西会令我兴奋的。所以呢，我会找到我的新的方向，找到我的新的职业。那我会围绕着这些点点滴滴，来点燃我新的梦想。啊，我觉得人家这个运动员哈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兴趣很清楚，同时呢，他退出比赛之后呢，他自己心里边也有新的安排。 Any advice you would like to give to fellow athletes when ending their careers?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那些即将结束运动职业生涯的运动员呢？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My advice is to listen to yourself. No one knows when the time is right for you to stop but yourself. Take the time to be with yourself and listen to what comes. Be aware of your feelings around it, and when the answer comes to you, you will know it's the right time. 嗯，这个运动员说他的建议就是听取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没有人知道对你来说退役最准确最合适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你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问一问自己，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 没错，就是一旦你这个想法清楚了，只要是时辰一到，你立刻就知道，哎，我现在退役正合适。 Nevertheless, your work within the FIS Athletes Commission continues. 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你和这个 FIS, 运动协会的这个工作还是会继续的，对吗？ Indeed, I will be continuing with my work with the FIS Athletes Commission, and I will be seeing its members